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骨头爷爷，我都说了，你们不要紧张啊。我三哥说，那些药草都是吸收天地精华的仙品，本身就有固本培元的作用，不但不会伤身，而且还会巩固根基呢。算了，我也不再藏着了，给你们看看真正的惊喜吧。看了这个，你们就不会再怀疑了。 宁荣荣缓缓抬起了右手，绚丽的七彩光芒开始在她掌心处凝聚。看着女儿掌心中凝聚的光芒，宁风致突然觉得有些怪异，但一时间他又说不出怪在何处。绚丽的宝塔在两黄一紫三个魂环的盘旋中出现在宁荣荣右手之中，夺目的光彩顿时令大厅变得更加明亮。 啊，九层九彩九宝琉璃塔，什么？ 宁风致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觉得怪异了，正是宁荣荣在释放武魂时掌心中的颜色，和原本的七彩不同，又多出了两种颜色，变成了九彩。作为最强的辅助类武魂，其实七宝琉璃宗一直有一个秘心，这个秘密就出现在他们的这个武魂之上。上天是公平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在战场上的作用实在太恐怖，所以它也存在着缺陷。七宝琉璃塔之所以被称为七宝，不只是因为它有七层，更重要的是，这个武魂只能容纳七个魂环，比其他任何武魂都少了两个。这也是为什么身为宗主的宁风致直到现在都还只是79级魂力，无法突破到下一个层次。在七宝琉璃宗的传说中，如果有特殊的机遇，七宝琉璃塔方可进化为九宝琉璃塔，不但会令魂师本身的根基增强，而且也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一旦拥有九宝琉璃塔的魂师达到九环封号斗罗级别，那么他就可以拥有辅助之神的称号，在任何战场上都会拥有扭转乾坤的实力。此时此刻，宁风致再也不需要为女儿担心，九宝琉璃塔的出现已经证明了宁荣荣的生命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大幅度增加，根基也变得无比牢固。此时这位七宝琉璃宗的宗主心中已经完全是另一种震撼，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生的梦想竟然在女儿身上实现。幸福来得太突然，宁风致此时已经完全呆滞了。激动的不只是他，两名老者的情绪同样变得极度兴奋，两人看着宁荣荣掌心上的宝塔，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宝光隐没，宁荣荣收回自己的武魂。 现在你们应该相信我说的话了吧？三哥又怎么会害我呢？不只是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到了一种仙品药草，大家的魂力都提升了很多。戴老大甚至已经突破了40级，他可才16岁哦。 绮罗郁金香，绮罗郁金香，那是一种怎样的宝物啊？竟然能把七宝提升到九宝，这样的药草绝对当得上仙品二字。 爸爸，你不是说要给我礼物吗？快拿出来啊。 宁风致伸手入怀，把今天刚刚拍卖得来的含沙射影和无声袖剑递送给了宁荣荣。 这是今天我在拍卖场买到的，这两件武器威力虽然不是很大，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护身作用。哎，荣荣，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爸爸呀？ 含沙射影，无声袖剑。爸爸，你怎么会有三哥的暗器？ 这是你那三哥做的？果然如此，那个看上去普通的年轻人竟然真的是如此的天才吗？ 宁荣荣挽起袖子，露出了自己左腕上的无声袖剑。 你看，这不是一样的吗？这两件还是最普通的，我身上还有好几种威力更大的呢。这次回来，一个是想你们了，还有一件事，我就是准备问问爸爸，这些暗器是否能装配到我们家族的直系族人身上， 要是用得好，威力可是很大的。 我真的很想知道，你这个三哥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天才。 要是他真的那么出色，或许可以做我们孙女婿的人选了。 庆爷爷，您别乱说，三哥已经心有所属了，我和他怎么可能？我 连宁荣荣自己都有些意外的是，此时此刻奥斯卡那张英俊的面庞出现在他脑海之中。尽管奥斯卡没有戴沐白那般刚猛，没有唐三那样全面，但每当宁荣荣想到当初在面对泰坦巨猿时奥斯卡把自己扑在身下的情景，心头就不禁一阵悸动。可是家族的规矩却是连他也不敢轻易触犯的。 走到外面去，把你带回来的那些暗器试给我看。 哈， 四人来到院落之中，宁风致下令没有他的吩咐任何人不得进入院子。 蓉蓉，你想怎么试？ 剑爷爷，不如我们来试试吧，您那么厉害，怎么也不会伤到您吧。 那可不一定，你剑爷爷这把老骨头可不如你骨头爷爷结实。 哼，你个怂男，那就我来。 嘿，赞你一句你还来劲了，一边去，还是我陪我们小公主。丫头，你放绳使用什么暗器吧，爷爷防御就是了。 哈， 宁荣荣手腕一翻，手腕上的魂导器手镯光芒微微一闪，那一尺长的诸葛神弩已经落入掌心之内。他自然不需要考虑是否会伤到面前的白衣老者，眼前这两位老人可以说是七宝琉璃宗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乃是宗门的两尊保护神。白衣老者封号为剑，名陈心，有攻击力最强封号斗罗之称，魂力高达96级。枯槁老者封号为蛊，名蛊荣，以诡辩难缠著称，魂力高达95级，乃是当世最强者之二。七宝琉璃宗始终能够在七大家族中名列前茅，绝对离不开这两位封号斗罗的支撑。武魂殿这样评价七宝琉璃宗。当剑与骨相交，七宝琉璃宗主现身时，闪烁的将是无敌之光。试问，两位强攻系封号斗罗在最强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的辅助下，又有多少人能与他们抗衡呢？白衣老者，也就是剑斗罗陈心，负手而立，面带微笑地看着宁荣荣，示意他可以开始了。宁荣荣也不客气，快速地给诸葛神弩上机簧，铿锵之声连响。就在机簧即将上好之时，突然宁荣荣左腕微微一抖，三道黑影无声无息地电射而出，呈品字形射向陈心胸前。 来得好！ 也不见剑斗罗陈心做出什么动作，眼看那三枚无声袖箭就要射到他面前的时候，突然空气似乎略微扭曲了一下，三枚袖箭同时在空中凝固，下一刻已经分成六瓣跌落在地，每一根都是从中剖开，那是剑气，从身体里迸发而出的剑气，他甚至没有使用武魂。而就在三根无声袖箭悄然落地的瞬间，强烈嗡鸣伴随着铿锵的金属声瞬间爆发，16根漆黑的精铁弩箭从诸葛神弩中喷射而出。这边铿锵声刚刚响起，弩箭就已经瞬间到了剑斗罗面前。陈心微微一惊，下意识抬起了右手。几十年丰富的战斗经验令他从蛛丝马迹就能感受到对手攻击的强度。只见他并指如刀，右掌翻起，空气仿佛被撕裂了一般，白色气流从手掌中卷出，那一瞬间就像有一柄巨大的剑横挡在他的面前。密集的轰鸣接踵响起，剑斗罗展出的白光上溅起了16点涟漪。而就在他掌中剑气掠过，旧力刚去新力未生的刹那，宁荣荣左手从胸前抹过，伴随着细密的嗡鸣，一捧雾气从他胸前衣襟的缝隙中喷吐而出，直奔剑斗罗而来。 有毒的来了！ 他身体原地一转，左手席卷，不但拍散了雾气，连雾气下隐藏的钢针也一同拍散。 嚯！剑爷好厉害啊！ 这暗器的威力果然不错，尤其是刚才那个带声响的弩箭，冲击力很强，40级以下的魂师如果稍不注意根本就无法抵挡。 那是当然，我们在斗魂场上就凭借诸葛神弩的密集攻击打败过一支40级的魂师队伍呢。同时使用的人越多，诸葛神弩的威力也就越大。不过这诸葛神弩还是威胁不到剑爷爷呀。 这时宁荣荣像是赌气般跺了下脚，三道黑影突然从他左边大腿外侧悄然闪出，同时还有脚尖的一柄飞刀闪过，飞刀直奔剑斗罗面门而去。那三道悄无声息的黑影袭击的却是剑斗罗的下三路。此刻宁荣荣距离剑斗罗不到10米，这短短距离之内暗器只是一闪而逝。与此同时，他的另一只脚也跺了下去，同样的攻击宛如浪潮一般再次出现，目的就是为了找到剑斗罗防御的时间差。 好家伙，还没完呢。 陈心双手在胸前同时一分，他没有向正面释放魂力，那样会伤害到宁荣荣。大秀一分之下，两股锋锐的魂力骤然释放，在气流的牵引下，一共两柄飞刀、6枚小巧的弩箭同时被卷得飞了出去。铿锵的金属击扩声几乎同时响起，原来诸葛神弩的第二次击簧已经被宁荣荣悄无声息地上好了。又是16枚弩箭在如此近的距离瞬间释放，同样爆发出来的还有他胸前的寒沙射影，弩箭与钢针几乎形成了无缝隙攻击，只要剑斗罗稍微有所疏忽，立刻就能对他造成伤害。 好，我身如剑。 瞬间院子中仿佛亮起了一颗太阳，强烈的金属光泽骤然爆发，宁荣荣面前的白衣老者仿佛成为了一团金属旋风，刺耳的摩擦声同时响起，所有飞到他面前的暗器，无论是钢针还是弩箭，全部变成了铁屑在空中飘飞。而在他背后，一柄长达2米、刃宽半尺的古朴巨剑悬浮于半空之中，两黄三紫四黑，整整9个魂环盘绕其上，这才是剑斗罗的剑，顶级的器武魂。 剑爷爷好厉害啊！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